才回望曾属于彼此的晚上，红红仍是你赠我的心中艳阳，如流所来期望可体恤不见见谅，明晨离别你来也许孤单的漫长。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，可惜即将再过一方，只好深深把这刻尽凝望。来日纵是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是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已绝不可使我更欣赏。啊哈，因你今晚共我唱，才动感爱上的漂亮，原来全是你令我的思念漫长。何年何月才又可今宵一样，停留凝望里让眼睛讲彼此立场。某天雨点轻敲你窗，当风声吹乱你构想，可否抽空想这张旧模样。来日纵是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是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这宵美丽，已绝不可使我更欣赏。啊哈，因你今晚共我唱。超美丽，已绝不可使我更欣赏。阴今宵的我可共你唱。来日纵是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是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这宵美丽，已绝不可使我更欣赏。啊哈，因你今晚共我唱。来日纵是千千阙歌飘于远方我路上，来日纵是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这宵美